诗慧的歌《欠你的幸福》，接下来会听到范逸臣的这首 Piano。 05-06年的中国内地歌坛呢，范逸臣在那个时候有发行自己的这个音乐专辑，并且参与一些电影作品的演出，而有惊艳到大家。不过最近几年好像关于他的一些消息会比较少一些。今天要听听看这首 Piano。 白结石那一年海的沙滩，浪花的缱绻，黑结石和你多日不见，看指尖还染线，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。每个人心中都有架钢琴，尘封在回忆，任凭我珍惜你的插曲。时间偶尔提起，钢琴偶尔哭泣，那些凌乱片段。如果爱还能再重来，我期待梦幻永远在。每次心该打开，你有个来自大海。如果爱我已不存在，我希望有一段精彩，让回忆有所感慨。白金时间在我爱到昨天，成全你改变，黑剑士原谅我的原谅，好想再干一杯，手指却只听见你的抱歉。 知道这样不好，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，我只有不停地摇摇到你想到，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，原来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，以为在你身后

我多想找到你，轻碰你的脸，我会张开我双手，抚摸你的背，请让我拥有。

山，请你收好我的爱，等我回来，不能和你 say goodbye。我怕走不开，珍珠是最难下咽的对白。这几天我一转眼你在身边，是多好的感觉，不能和你 say goodbye。 泪会流下来，藏不住的爱，我想你明白，舍不得。Oh my love， 你在等待，我也等待。 不能和你 say goodbye， 我怕走不开， 珍珠是最难下咽的对白。这几天我已体验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，不能和你 say goodbye。下来，藏不住的爱，我想你明白，舍不得。Oh my love， 你在等待，我也等待，等我回来。 郭富城的歌《等我回来》，随后继续听到今天九点的末尾歌曲，蔡振佳带来《陪我看日出》。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整点宣传以及广告，待会儿再见。 雨的气息是回家的小路，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，脚下偏跑存着昨天的温度，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。雨下了走好路，这句话我记住，风再大吹不走祝福。雨过了就有路，像那年看日出， 雨过了就有路，像那

Oh,

着笑迎面对班，那是外婆拄着担将我送亲戚门，踩着薄暮走向玉飞观望的澎湖湾，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，阳光沙滩海浪亲热短暂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 有很多一些老作品呢，当时过境迁之后再来回味再去听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感悟，一些新的感受，也能够想到当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。接下来呢，这首歌是陈飞平《永远到底有多远》。 总会惊醒自己的眼，掀开没有你的明天，露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，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欢颜，谁不曾为了情感长情短，苦望不仅是世故的脸，早就明白可我心不甘，只想找个人陪却如此的难。

蓝心湄的狂奔，随后继续听到今天末尾歌曲杨培安的说好各走五十步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你好，我是景森，今天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跟守候，明天再见喽，拜拜。 我们渐渐变得生疏，都习惯了自我保护，再打不开心里的窗户，越爱越不知足，总是有自己的顽固，争吵时都不愿让步，是相爱输给了相处，只好换个身份祝福。我们说好各走五十步，说不清回头来也不重复，把眼泪忍住才能把你变模糊。我们说好别怀疑当初，毕竟也算是珍贵的保护，不懂放弃后路弄下了幸福，不如退回一人的是有自己的顽固，争吵时都不愿让步、oh, 是相爱输给了相处，只好换个身份祝福。我们说好说好心会走了也不准哭，怕眼泪凝住才能把你的模糊。我们说好别怪你当初，曾经也算是珍贵的保护，不懂放弃后路抱杀了幸福，不如退回一人的心的痛苦，爱却又一步步的回顾。明天说不好，我们又可以换个角度庆祝。Oh no， 还有什么礼物能够加入人生的演出？不如现在一起满足。先回头了也不准哭，把眼泪凝住才能把你变模糊。我们说好别怪你当初，毕竟也算是珍贵的保护，不懂放弃后抹杀了幸福、哦哦、我们说好奔走不是不这还是一幕，多少悲欢喜怒也被疼为可恶，至少昨天我们不孤独，孤独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